我依然沉溺在回忆的海底，就快没了呼吸。突然听见自己心跳如此清晰，我竟还活在你的过去。我曾经相信会遇到那个人，或许能把你代替。降温的冷空气冷着你的气息，我对于遗忘还无能为力。爱还为你保留了位置，就算你背影如今已渐渐的消失，当阳光洒进来，我会突然醒来。